自己麻木想表面上很倔强，其实内心一团糟，怕自己爱得像太阳，手中藏着一把火，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呱呱以实力支撑，用事实说话。集团型上市企业，从事贷款代办服务20年，覆盖全国8大省市，各类抵押贷款代办服务、无抵押信用贷款服务代办均可办理。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，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，上小顶网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让所有的爱统统随风而去，转眼之间无痕迹，让淡淡清香留在心底，不再有相思的悲戚，让青春年少疯狂时的秘密化成彩虹万绮丽，让时间的河将我流走，像白云一样不回头。当泪眼让我看得朦胧，那只是一种情怀，不愿意再次掉入深藏在心中深沉的无奈。哦，啊，所有的爱统统随风而去，转眼之间无痕迹，让牵绊着我清晰的你和我离别在睡梦里。 当牵绊着我清晰的你和我离别在睡梦里，当尘封往事成为一种相逢，消失在风中。啊 情。

人沉默的惨白，感情的事只需等待，去的去不理也不爱，爱只是爱，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，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，追坏追坏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，偶遇而来后相依赖，爱上的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，蜿蜒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，无奈浪涛一浪又一浪，也不过只为一次澎湃，那海市蜃楼之 这首歌曲来自于薛凯琪的《苏州河》，下着雨的天气，听这首歌好像会回到南方的小城，周身都会被潮湿的空气所包围着。多雨的六月也是鲜花盛开的六月，好像整个城市都被雨水灌溉了。这首歌曲的作词是林夕的徒弟林若宁，相当出色的一个填词人，为人比较的内敛和低调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再来听到的依然是林若宁的作品，张敬轩演唱的《樱花树下》。 天之地门外，成片车跨过大海。